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嚟到晏昼嘅5:12，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你好啊， 你好。 而家温度咧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79%嘅。咁李立峰，当然啦，今个礼拜咧嘅新闻焦点咧都会系施政报告相关嘅项目啦。咁其中一个咧，大家都会关注嘅就系、是、之前我哋都讨论咗好多啦，劏房嘅问题。咁、因为喺施政报告公布之前啦，亦都有唔同嘅组织咧，佢哋话要定一啲嘅路线。线图啦，去处理咧一啲叫做即系劣质劏房嘅。嗱，咁啊喺今次嘅施政报告入边咧，咁啊行政长官咧就宣布咧会系成立一个嘅工作组啦，咁呢个工作组咧就财政司副司长咧黄伟纶咧就担任组长，亦都有房屋局局长咧系何永贤咧就用做副组长啦。咁佢哋系会有10个月嘅时间系做一啲嘅调查研究嘅。咁最主要要研究啲乜嘢咧？第一就系、是、为㓥房嘅居住环境咧设定一个最低嘅标准，例如楼宇安全啦、消防同埋卫生要求啦、居住面积等等啦。第二咧就系针对一啲唔合最低标准嘅劏房咧，提出取缔嘅方法。第三咧就系要防止唔合最低标准嘅劏房咧再增加，同埋第四咧就要提出咧有序解决方案，包括所需嘅行政同埋立法建议。嗱，李立峰即系听咗呢四点咧，可能大家第一个要问嘅问题就系、是。个定义点样落法啊？嗱，譬如咧，而家系讲即系楼宇安全咧，咁如果喺消防安全上面咧，就相对个标准已经都系有喺度嘅，因为我哋有相关嘅消防安全嘅一啲嘅条例啊嘛。咁但系譬如你话即系做一个环境嘅最低标准，又或者卫生嘅最低要求，又或者系个居住面积。条线应该点样画咧？特别系居住面积，因为咧佢个居住面积就同佢嘅尺价咧系息息相关。 系啊，咁呢度涉及嘅，因为其实居住面积咧亦都会涉及你几多人住啦。咁有啲好真系好基层嘅家庭，咁如果佢真系两三个人住入去嘅话咧，咁亦都好容易就会系将个即系人均嘅居住面积咧，即系除到好细啊。咁但系即系点样去落一个定义，系既系可以保障到基层市民嘅。即係生活嘅最低嘅水平，但係亦都要現實咯。即係我諗，可能有市民會覺得哇，咁其實如果真係一啲好基層嘅家庭，咁佢真係會即係要住一個好細嘅地方。咁你定一個即係如果定一個大嘅最低嘅面積，咁會唔會其實有少少唔現實咧？咁點樣樣去定一個合適嘅面積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有啲即係我諗唔同嘅即係組織可能都會提出啦。無論係講緊衞生，甚至可能係譬如個光暗嘅程度啊。通風嘅問題啊，咁呢啲全部都同一個即係我哋講話基本生活水平有關嘅，咁但係即係點樣樣去定咧？咁呢個似乎就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就係、是、可能如果消防咧，就可能真係跟翻一啲現有法例、現有法規咧，都比較容易去處理。咁但係有一啲譬如衞生嘅問題，或者係頭先講嗰啲，係咪真係要睇埋通風啊、透光啊嗰啲問題咧？要睇嘅話，點樣去定咧？咁嗰啲全部都係即係有唔少要轉型嘅空間。 嗱，譬如如果講 嗰个嘅卫生嘅问题啦，喺劏房咧成日见到有个现象就系叫做磁柱合一啦，吓、即系其实你个洗手间咧，即系叫做有啲劏房有洗手间咧，但系实际上佢同煮饭嘅地方咧系同一样嘅，咁呢个本身就已经系不符合一般嘅卫生嘅标准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要将佢磁柱分开咧，就即系话咧嗰个劏房面积咧系要更加大啦。咁呢度咧就会涉及到即系整体而言啊，到底我哋嘅劏房嘅面积咧应该要如何厘定？嗱，譬如咧，如果我哋睇翻统计处嘅数据啊，2021年嘅调查咧，劏房嘅人均面积咧就应该系大概系六平方米嘅吓，呢度有一个咁样嘅数字，就话相当于咧大概半个车位嘅面积。咁当然，如果我哋再仔细去到睇落去咧，其实就即系唔同嘅一啲嘅地方嘅劏房，佢嗰个大细嘅面积咧都可能有分别。咁同埋你究竟有独立厕厨冇独立厕厨咧，都会有一个嘅分野喺度。但系都要真系讲翻就系越。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个人均面积去计算每一个劏房单位的最低的标准呢？但是正如刚才你都这样说，人均面积这件事呢也都真的很视乎，譬如那个家庭到底是一个二人家庭，定是一个即是三人的家庭，定是四人家庭。佢可能就係一張嘅碌架床，咁其實嗰度就已經係講緊兩人甚至係四人㗎啦。咁我哋點樣去到釐定呢？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你釐定咗之後，咁係咪要有啲強制嘅措施去執行至得呢？ 是啊，咁呢个就即係咁固然呢个就係头先讲到话即係政府而家提出嘅研究，咁话研究小组要做嘅都係要有一啲所谓后续嘅一啲嘅无论係法律上或者行政上一啲嘅工作，去即係点样去執行点样去令到你话喂你定咗个定义咁样去最低水平，咁你要執行到至得㗎，你要真係做到保障到个最低水平。咁我諗另外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亦都会我諗亦都有啲朋友已经即係提出嚟讨论啦，即係话定咗呢啲条件，咁係即係可以改善到生活，咁但系其实会唔会对个租金嘅即系嗰个嘅影响又会喺边咧？即系会唔会其实系即系令到嗰、那个咁、会唔会系令到个成本上升啊？咁样样咧，咁变咗就令到即系嗰、那个即系一啲基层市民咁，其实佢都会可能会系喺个租金上面会承受更大嘅压力咧。咁呢个都系一啲即系讨论嘅方向。 嗱，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就系喺过去咧，统计处都根据佢哋嘅。即系人口普查啦，亦都做咗一个嘅报告嘅，嗰个就系根据佢哋发布咧2021年嘅人口普查，有一个劏房主题性报告嘅。咁根据咧嗰个嘅报告啦，就显示咧劏房嘅平均租金咧由2016年系4500蚊啦，系升到去咧2021年嘅5000蚊嘅。咁如果再进一步计啦，2021年劏房户嘅尺租嘅中位数咧就系42蚊一尺，对比咧全港嘅25蚊一尺咧系仲要咧多多17蚊嘅。咁但系正如头先咁讲啦，呢个咧亦都会受到咧一个即系地域上面嘅影响啦。咁譬如即系睇到啦，即系呢啲嘅劏房嘅租金咧。其實就有一啲嘅唔同嘅區域咧，可能有一啲唔同分布嘅。另外亦都要睇埋啦，就係究竟劏房嘅住户佢嘅收入同租金嘅比率咧之間嘅關係啦。如果對比起全港嘅租户咧，實際上劏房租户佢嘅租金與收入比率嘅中位數咧，係比起全港嘅租户咧。是更加高的，因为全港租户呢就是以2021年来讲呢就是 31.4, 但是劏房的租户呢就是32的。咁呢啲都会是大家一啲关注的数字啦。咁同埋呢，如果李立峰，即係我哋諗返以前啦，早几年呢就政府成立咗一 个嘅小组就去研究咧劏房嘅租务管制问题。咁然之后亦都系修订咗相关嘅条例啦，做咗一啲嘅即系管制嘅措施啦。咁其实嗰阵时都有讲过咧，系咪要定一个劏房展览啊？嗰阵时讲紧似乎系一个自愿性质。咁但系亦都话，如果定咗咁嘅劏房展览咧，相信咧亦都会有机会透过市场咧，将一啲叫做即系冇咁好嘅劏房咧淘汰。咁但系似乎就系嗰阵时呢一个嘅希望提咗出嚟咧，但系就一路冇跟进到咯。 係啊，咁即係始終佢未必係一個好正式嘅即係政策嘅嘢啦，咁所以可能有個諗法提咗出嚟，咁但係邊個去跟進呢？咩人會跟進呢？點樣去做呢？咁即係等於而家政府要講呢、這個即係講劏房問題，咁佢可能都真係要成立個小組去做10個月嘅研究咁樣，咁所以我諗之前即係有個咁嘅講法或者諗法提咗出嚟啦，咁但係就真係未有落實執行咯。 嗯，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咧，同我哋倾噶。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团体提过噶，譬如咧就系喺个楼宇安全上面咧，首先你要睇下佢有冇结构性危险先。譬如咧会唔会有一啲倒塌嘅风险啊？咁又有一啲咧会唔会系用唔同嘅准则去到计算咧？譬如话系咪楼宇嘅负荷啦、建筑状态啦、大厦管理卫生条件啦、窗户喉管情况啦，同埋消防安全去到计。用一个计分制咧，去睇下到底边啲咧应该要优先取缔嘅。你又点睇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嗱，电话旁边我哋不如请嚟咧，就曾经担任过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嘅主席咧，梁永祥啊，梁永祥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梁永祥可唔可以先评论一下咧？政府而家个工作方向咧，你有啲咩睇法咧？特别就系即系佢厘定咗嗰个工作小组要处理嗰五样嘅目标，你觉得呢五个够唔够咧？ 我觉得大致上方向系正确嘅，因为我哋做呢、這个租务管制嘅时候咧，都知道咧，劏房嘅品质咧系差异相当之大嘅。有啲咧系可以接受嘅，有啲咧就喺多方面咧，喺居住环境啊，喺安全嘅系数啊，各样嘢都有所欠缺。所以而家政府所行嘅路就系先取缔嗰啲劣质劏房先。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即系明智嘅选择嚟嘅，因为始终咧劏房，正如你话指出咧，嗰个。居民的收入和租金的比例呢是相对高的，即是我说即是说他们比的租金呢是对比他们的收入呢，他们是付得即是比较高的，即是说可能有剥削的情况出现的。所以当初我们做这个租务管制工作研究的时候呢，我们是主力呢是想希望是打击这些剥削的行为。咁因为我哋嗰陣時嘅重心唔係喺取替，係喺租管應唔應該實施。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咁我哋就结论大家都知啦，係倾向係推行租管，亦都之后立咗法去做咗呢个租务管制呢个工作嘅。 嗯，嗰阵时咧，你哋系即系做呢、這个嗱，固然嗰阵时嗰个工作小组主要系去思考呢个租务管制嘅问题啦。咁但系你都提到就话嗰阵时就算系做租务管制，咁但系都会观察到或者喺个过程入边都会留意到嗰啲劏房嘅嗰个嘅质素啊良莠不齐咁样。有冇一个嗰阵时有冇一个大家有个评估？其实所谓劣质嘅劏房，其实你有冇一个评估？其实占几多噶？ 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就冇呢一个咁嘅比例嘅，因为嗰阵时只不我哋嗰即系我哋嗰阵时嗰个工作嘅重点，正如我所讲啦，就系、是、应唔应该系提出呢个租务管制咧，咁应唔应该实施咧，咁结果认为需要实施，就因为发觉佢哋所俾嘅租金，即系劏房户俾嘅租金咧，同佢哋嘅居住环境咧。是有啲唔成比例，即係一啲相當差嘅，都仲收得相當高嘅價錢。咁呢個啦，當然都好多嘅因素影響到啦，譬如即係供求嘅問題啊，呢、這個最主要啊，其實呢個最主要嘅問題，因為香港 的確是有基層的市民呢，他是方方面面的因素，他是上不到公屋的。 嗯。 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可能居住年期啊，可能是種族啊，或者是他身來港啊，即總言之他是要經過一段時間，就算他當他符合那個標準都好呢，他都要等一段時間才可以是上到公屋。咁呢段時間要住咩呢？佢咪要住一啲比較便宜嘅居所囉，劏房係其中一個選擇。所以喺咁樣嘅強烈嘅即係需求之下呢，咁租金係同嗰個劏房嘅品質呢係不成正比㗎。 不过呢，梁永祥其实可唔可以即係譬如我哋逐项去到细倾啦，其中佢一个就係话个居住环境设定最低标准啦，包括埋居住面积啦。咁但係呢度我哋应该用啲咩方法去到厘定呢？嗱，因为如果我哋睇返啦，即係2021年嗰个嘅人口普查啦，咁住喺分间楼宇单位，佢叫分间楼宇单位呢，其实一人住户呢係最多嘅，占咗呢係 39.6%， 即係接近四成嘅。而二人住户咧都有成32.8%咁样，咁但系譬如如果你话定一个人均居住面积嘅时候，就变咗佢哋要间大啲噶咯噃。咁间大啲嘅时候，又有冇一个比较客观嘅标准咧？毕竟我哋唔似咧偏配公屋嘛，偏配公屋咧你就喺条队嗰度排咗咧，你1、2人就可能偏配嗰只单位，3、4人就系偏配另一只单位。咁但系劏房系一个完全自由嘅市场嚟噶嘛？咁点样去厘定个人均居住面积同埋点样执行咧？ 即系人均居住面积呢个咧，好多人可以好客观咁厘定啦，边系乜嘢嘅面积是比较住得舒服，这个当然是不困难去定的。但是问题好像你说的，因为劏房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市场来的。那那个业主呢，如果他认为哎我惯这个85尺呢就是最啱我这个单位的分间方法。或者这个他认为这个面积呢是最好租的，那他就用这个面积去將呢個劏房擺喺市面咧，係工人選擇啦。但係你一個85尺或者100尺嘅面積，其實佢業主唔好規定你住幾多人嘅。 嗯， 如果你一家人四個，你咪我要租兩間咯，租兩間咁咪比較舒適啲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錢嘅問題啦。兩間佢個租客都知道係舒適啲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唔想俾兩份租嘛。 嗯， 咁呢個就影響咗嗰個租客咧，係佢要係一個可支持嘅租金下面咧，去揀一個佢認為最適合嘅面積。咁呢個佢嘅選擇咧係基於經濟問題。 嗯， 而其他或者政府或者市民其他嘅要求嘅睇法咧，就系基于舒适嘅问题，即系呢两个系越行越远嘅，未必交达不到嘅呢两个要求。 嗯，譬如梁永祥，即系喺你哋定咗个租管之后啦，其实社会一直有声音咧，就话应该要定埋起始租金，咁嗰时冇定到。如果系定埋起始租金，用呢个嘅方法，会唔会有机会令到即系劏房定咗个人均面积，但系同时亦都系一个唔会系太过不可负担嘅水平咧？会唔会有机会咧？ 嗱，其实嗰阵时咧，我哋都听到有要求咧，系希望我哋做埋呢个起始租金嘅。咁但係呢，我哋嘅小組嘅睇法就係、是、呢冇錯，定埋起始租金可能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但係個問題呢就係、是、我要有數據，有數據先可以做到呢、這個 起始租金。嗱，不如咁啊，梁永祥，我哋喺5:30新聞返嚟呢繼續同你傾呢個議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咁有咗呢兩個要求之後咧，就同呢個起始租金嘅定定咧就有咗衝突啦。因為起始租金咧，我哋都唔可以憑空去做一個起始租金出嚟嘅，我哋一定有數據。我哋要知道每區嗰、那個倉房嗰、那個租金情況啊，各樣嘢啊，我哋先至定咗個起始租金噶嘛。咁所以喺三個有衝突嘅要求下面咧，我哋暫時咧就係放低咗起始租金。咁我哋希望咧係通過實施呢個租務管制之後咧，我哋有掌握到各區劏房嘅租金情況，用呢啲資訊做一個基礎咧，咁啊令到我哋咧係將來咧可以有機會咧收集所有嘅劏房，全港所有劏房嘅資料咧，就可以咧係將來需要嘅話咧，係再去建立一個起始租金嘅方案嘅。咁呢個就係當初嗰陣時我哋嗰個小組嘅工作嗰、那個情況。咁當然啦，起始租金其實講來講去，你都係要將啲劏房嘅品質分咗做等級，然之後咧。你就話俾人聽啊！呢啲最低層，即係最劣質嘅呢啲，收應該收幾多？最靚嗰啲又喺邊個區？又收幾多？咁呢個咧就是一個公道嘅一個指標，可能係咁樣做法。咁而家政府咧就好明顯咧就係、是、即係跳過咗呢一個起始租金呢、一個要求咧，即刻就去做一個呢、這個劏房嘅品質。嘅水平啦，嘅處理啦，咁又佢因為佢講到咧係要淘汰嗰啲最劣質嘅劏房嘛，咁佢只不過唔係用租金嚟睇，係用實質環境，可能係呢、這個居住環境啊，可能係呢個安全系數啊，火警嘅風險啊，咁用呢啲或者面積大小啊。呢啲咁嘅因素咧，嚟去定一啲定一個劣質劏房呢、這個定義。咁其實嗰個方案係可以接受嘅，亦都會達到咧係差唔多起始租金咁樣嘅效果，都係要揾出一啲咧係最劣質嘅劏房出嚟。 梁永祥啊，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咧，或者可唔可以都讲埋咧？就系、是、当年咧，你哋提交报告嘅时候咧，仲记得咧，你有讲过话啊，系咪可以做一个劏房指南啦？咁嗰阵时都听到一啲声音就话，喂，就算定即系你嗰阵时有个你哋有个愿景嘅，就系、是、如果定咗个劏房指南咧，就市场自自然然就会睇住个指南咧去做，咁就会将一啲咧系质素冇咁好嘅劏房咧可以淘汰咗啦，咁呢个透过市场力量啦。咁当然嗰阵时都有个说法就系话，喂，系唔系可以即系自愿制嘅时候，咁就个力度不大。咁嗱，而家即系睇翻转头，其实当年点解冇办法定到呢个嘅劏房指南咧？咁其实譬如喺你哋嗰阵时心目中嘅愿景入边，嗰、那个劏房指南应该系点样嘅咧？ 其实嗰阵时嗰个劏房指南同。我哋諗住做個劏房指南咧，同而家政府所行嘅方向係差唔多嘅。你都係如果政府通過登記咧，如果我喺媒體上面收到嘅資料咧，就係、是、政府係通過登記去點講啊？去確定咗我哋而家嘅劏房有幾多類，有幾多間，嗰、那個質素係點樣？唔好俾啲再更差嘅入嚟市場。咁呢個就係佢哋用可能係用立法嘅方法去造成呢個效果啦。咁嗰陣時我哋諗嗰個叫做話劏房嘅指南咧，亦都一樣。如果你要做劏房嘅話咧，唔該你咧就跟住呢個指南去做啦。係唔好低過呢個指南嗰面。咁即係都係某程度上都係防止咗劏房嘅深入市場嘅劏房應該有一定嘅水平，而呢個咩？而呢、這個現有嘅租緊俾人嘅劏房咧，最差係呢個現狀好啦，就唔好再差落去啦咁。咁後屘我哋發覺咧，原來劏房指南係有嘅， 已經有喺即係喺某啲，我都唔記得咗喺邊個地方啦。可能喺小型工程嗰啲指南嗰度已經有包括。 講緊嗰個改建嘅一啲嘅標準啦，嗰度就係。係 啦， 係 啦。 但就唔係包括咗一啲環境衞生啊、人均居住面積啊等等嘅標準。 人均居住面積就正話都解釋過 嘅， 冇得處理噶啦。 系、咁，所以嗰阵时就即系点解冇进一步去做呢，就系基于呢个原因。好，喂，多谢晒你啊，梁永祥，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唔该晒，系麻烦晒吓。梁永祥咧系曾经做过咧就系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嘅主席嚟嘅。电话号码18721啦，听众五生有咩睇法？五生， 你好你好，我谂啊梁生咧同好多主事嘅官员啊，讨论呢啲嘢嘅议员咧都冇住过劏房，唔需要。我咧。过去呢几年咧都有住啲劏嘅宾馆啊，而家真系住喺啲劏房，然后就住喺深水埗嘅一个劏房。咁啊有个女子咧就同我讲啊，楼下咧一楼啊，即系地下嗰度咧，嗰啲油烟好犀利啊！我哋住低层，咁咧个细路咧成日要睇医生啊咁样。我咧呢啲咧就其中一种即系劣质劏房啦。咁我睇过好多，你即系好多人都冇讲咧，劏点叫劏咧？劏嘅意思就系一个大嘅，本来可能系几十年前起嘅800尺嘅单位。咁而家劏砌佢嘛，咁個當時嘅建築咧，佢都有啲可能係向街向海嘅，甚至但一種有一啲係向後邊嘅，向通天嘅，六十年代樓有通天向後海，所以咧其實嗰啲你話差嘅單位係產生喺嗰地方。咁另外好重要咧，點解要有劏房咧？就因為香港錯誤嘅城市佈局，你多少人有個工作機會、學校機會喺市區啊，嗰度呢幾度咧？呢幾十年冇起啲細嘅單位俾人住，咁嗰啲人又壓迫唔起，咁佢咪住劏房 啦。不過吳生啊，我想問翻轉頭啦，即係明白啦，點解會有劏房啦？可能係同佢哋工作嘅即係遠近有關啦。但係我想問，即係對於而家政府建議要去做一個嘅劏房嘅一啲嘅標準，咁然之後最終可能不符合標準嘅劏房咧，就可能要淘汰。你自己點睇啊？作為一個居住劏房 咧，嗱，我就唔知佢哋啦。如果你個800尺入邊咁咧，有兩個間喺近咗後邊嘅。其實你可以改善佢個通天，鼓勵點講？改善個後巷嘅衞生，令到啲窗咧，起碼咧或者空調咧抽嘅空氣都新鮮啲嘅。如果你話夾硬要佢冇咧，咁你夾好多咧，佢咪冇咯？我兩間細嘅劏房，我將佢拆咗紅牆，即係你搞咗好多嘢，冇需要嘅，即係你行政啊，呢啲咁嘅建築上嘅廢料啊，其實係另一種污染。即係我覺得諗清楚啲咧，你咧應該話唔同嘅單位係有唔同嘅人，比如話嗰個人係一個禮拜。可能是兩三日在度嘅，其他時間喺大陸嘅，一大人嚟嘅。可能佢可以接受一啲比較差啲嘅環境，或者佢根本翻夜班嘅，係咪啊？咁啊，如果帶佢細路仔咧，可能要俾啲津貼嗰啲家庭，可以搬到大啲，呢個先至真正解決嘅問題嘅。 好多謝曬伍先生，不過如果是按他究竟在那里住几耐，这个可能实际有困难。 我想都很难去，第一你很难去執行啦，很难去查啦。即当然那个有某种道理在这里，但是我想在執行上会有一定的困难。 18731休息一阵回来再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今日咧，我哋再继续讲咧，同一个句子里面有 S 音，亦都有 Z 音嘅时候咧，点样系读得好啲？上一集咧，我哋讲系 He's doing business with his mother. He's doing business with his mother. 大家留意翻 S 音、Z 音。如果我读 business 呢个字，第一个系 Z, B U S I N 系 B U Z Z 音嚟嘅 ，E S S 嗰个就 S 音。business 好啦，如果我系众数嘅时候，多过一个 business 嘅时候咧，后面咧又会加一个 businesses 啦，而后面最尾嗰个咧，其实系 Z 音嚟嘅，呢个系一个非常非常难搞嘅事。So businesses, businesses, businesses 中间 businesses 最尾 Z 翻。OK， 超级难读嘅一个字。So businesses, businesses, businesses， 大家翻去练一练啦。So he has a number of businesses. He has a number of businesses. 佢咧系有几个唔同嘅生意嘅。He's doing a number of businesses. He has a number of businesses. He has a number of businesses. Has 都系 Z 嚟嘅 ，by the way， 好难嘅一句子，大家翻去慢慢努力练习，要花好多时间先练得好呢个句子，以我嘅经验。 好，今日讲到呢度。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18721。李立峰呢个时候咧，不如请嚟咧另外嘅一个学会啊，同我哋倾下啦，就系有关于咧点样定定劏房标准咧。香港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副主席李海达嘅，李海达你好。 你好，陈宇婷，李亚峰你好。 系嗱，李亚峰，首先想问啦，即系而家咧政府嗰几个嘅目标啦，就话要设定一个最低标准啦，当中咧就系包括咗楼宇安全啊、消防啊等等嘅。其实我想问，即系而家既有会唔会已经有一啲嘅客观标准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去定定到头先所讲嗰两点嘅标准嘅？ 其实关于嗰个楼宇安全同埋消防咧，喺现有嘅建筑物条例里边，喺个楼宇嘅设计同埋建造咧，都已经有一定嘅标准喺度噶啦。咁、所以如果佢而家讲系嗰个劏房嘅标准咧，我估计佢可能讲紧系啲同现有法例要求嘅标准满足唔到嘅标准做一个基准咁样啦。 如果咧，即系因为而家现有好多嘅标准啦，即系我嘅理解啦，咁你可能一等楼咁，你起咗有唔同嘅单位咁，咁但系头先有听众都话啦，其实你做劏房咧系讲紧嗰个现有嘅单位，你再喺入边切割啊嘛，咁会有可能出现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一个大单位佢切咗去斩咗做四五个即系分隔单位嘅，咁可能每个单位每个 subdivided 嗰个单位。那個處境可能有幾不同咁嘅，即係有冇？如果即係從你專業角度嚟講，有冇一啲即係再去點樣去衡量啊？如果我真係一個單位，我再切割咗嘅時候，點樣去睇入邊每一個即係 unit 啊？即係佢哋符唔符合有啲基本標準？有冇一啲咁嘅睇法㗎？ 嗱，我谂如果满足到关于嗰个安全咧，嗱，第一安全就系我哋会讲紧一个走火嘅安全啦，即系火烛嘅时候，咁佢系咪能够有足够嘅时间足够嘅走火通道阔度，令到佢可以有效咁样走去呢个走火梯啊？咁呢个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啦。咁第二咧就系话一个内火嘅结构。如果舉個例，一間房佢劏咗五個，其中一間房着火嘅時候，究竟嗰啲火係咪好易蔓延到去其他嘅單位呢？咁呢個就係講緊個間牆啊，或者嗰只防火門嘅內火結構。咁呢個就係安全方面嘅。咁至於衞生方面咧，就係話究竟佢嗰、那個如果跟現有法例咧，就係啲起居飲食嘅地方咧，係需要有呢個窗户去提供一啲天然嘅光啦，同埋通風嘅。咁如果佢將一個單位間開咁多間，究竟係咪間間都有足夠嘅窗户去提供得到天然光啊，同埋通風咧？呢、這個都係通常遇到劏房嘅問題嚟嘅。 系嗱，刚才你讲咗喺个建筑结构上面一啲嘅问题啦，咁但系我都想问啦，而家话要为劏房订立一啲最低嘅标准，譬如系卫生要求啊嗰啲，其实可以点样去定法咧？ 卫生头先我讲其中一个就系嗰个采光啦、通风啦，咁呢个咧就如果假设佢提供唔到足够嘅窗户嘅话咧，现时亦都有一啲法例容许咧，就系提供一啲叫做机电方面嘅补充嘅，譬如用一啲机电嘅先锋啊、抽气啊，同埋啲光管啊，等等去弥补翻呢个天然光唔够嘅，系啦。咁但系呢个当然唔系咁理想啦，因为始终你要长期开住嗰啲电啊，都系浪费电源啊咁样，同埋始终系冇一个比起太阳光照射到落嚟嗰个效果咁。比较好啲嘅，相信系。 唔系，但系譬如你头先讲嗰啲标准咧，就系我哋对于一般嘅楼宇单位咧嘅标准嚟噶嘛。咁但系分间单位咧，佢顾名思义就其实系将佢一个嘅单位咧劏开咗，即系几个啦。咁、那个建筑结构咧内拢自然有唔同啦。咁如果我哋套用翻原本而家对于一般单位嘅要求摆落去，呢、這个系咪会比较难去实施咧？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喺而家呢一个嘅研究入边，工厦劏房系唔系应该都会好大机会会被完全取缔咧？ 答咗你头先嘅第一个问题先啦。那个 關乎個衞生咧，我相信佢哋而家所謂定個湯房標準咧。原則上都應該會參考翻現有嗰個法例要求，只不過舉個例子，如果我哋而家咧個窗户要求係十分一或者十六分一嘅窗户咧，佢可能會比個要求會低啲，我估計係啦。 嗯， 係。咁工廈劏房咧？ 工廈劏房咧，其實本身工廈裏邊唔應該喺用途嚟講唔應該住人嘅，所以我相信咧新嗰個檢討咧都唔會話容許佢喺工廈做劏房啊，都應該會取締。 所以係咪即係如果聽你咁講咧，阿李學生，即係其實可唔可以咁講，就話其實如果係講話衞生啊，或者從一啲建築結構嗰度咧，喺你嘅判斷入邊，其實定一啲嘅基本標準、最低標準，根據現有一啲嘅規條去定咁，同埋執行，似乎應該個技術上嘅難度係咪應該都唔算太高咧？ 定個標準係唔難嘅，但係實際去到現場做唔做到呢，或者佢定呢個標準嗰個界線喺邊度呢，譬如舉個例子，而家係 100% 要呢樣嘢嘅，我係咪定到80定70定60呢，咁呢個可能喺做嗰、那個草擬嘅時候或者諮詢嘅時候呢，都要大家有個共識先得。 但除了呢点之外啦，即系我谂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关注到咧，就系、是、譬如佢个工作小组定咗一啲嘅标准出嚟之后啦，跟住下一步系点样做法啦？因为根据个目标咧，就话要提出有序嘅解决方案，包括所需嘅行政同埋立法建议嘛。咁而根据咧黄伟纶即系副司长佢哋或者政府嘅说法啦，就系而家系有底气去处理呢个问题，个原因就系在于咧，我哋未来嘅公屋單位的供應量是多了的，因為如果就算看回施政報告，他都說是長策，是要求未來十年的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量就是308,000，但是政府已經找到的地就可以興建大概是401,000個的公營單位，是超額完成了。不過考慮到現在劏房的人其實他的背景都挺複雜的，那是不是只是公屋單位供應是夠了的時候就已經是可以令到我們去處理到劏房這個的問題呢？會不會也都真的會導致到有些人可能是即負擔不起那個租金，甚至是負擔不到這些的即改善了環境的劏房呢？ 我估计当然，即系如果个房屋供应系多咗嘅话咧，一定对嗰个劏房嗰个情况有帮助嘅。即系举个例，而家有啲叫过渡性房屋嘅时候咧，起完之后咧，其实我所知道好多嘅劏房嘅户咧都搬入去，咁其实个环境真系有改善嘅。咁但系咪完全排除咧？咁因为其实而家啲劏房咧，除咗佢哋话系环境差都要住之外咧，第一佢哋个租金会平啲啦，第二咧其实都方便咗佢哋可能喺市区供。工作唔使即系由屯门或者元朗走出嚟，嗰、那个交通成本亦都减低咗啊！咁所以咧，某程度上佢房屋供应系高咗咧，系可以改善得到，但系未必排除得晒所有劏房嘅啊！咁但系如果我哋可以定立到一个劏房嘅最低标准嘅话咧，其实就亦都有改善嘅，系啦。但系当然可能将来租金有机会调升翻噶啦。 好啊，多谢晒你，李可达，暂时倾到呢度啊。跟住咧，我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坏车咧，仍然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系去到丽晶花园。而东区走廊往东隧方向，近住东港中心快线都系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而浅水湾道往赤柱方向，近住华景园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香岛道近住乡村俱乐部。咁另外咧，由于有人喺危险位置。沙田正街往元和路方向，介乎白鹤丁街至淡干埔街的路段全线需要封闭。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去荃湾的车龙是去到星河名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各位對於咧係劏房嘅問題啊，有啲乜嘢嘅睇法咧？而家政府咧就會成立一個工作組啊，去解決劏房問題嘅。咁亦都咧會就住劏房啦，定立一啲唔同嘅標準嘅。你又點睇呢？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咁不過李立峰，其實頭先傾到最尾啦，即係似乎會唔會都會關注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個安置係點樣做咧？ 哦，係啊，咁嗱，即係定咗一啲嘅標準啦，咁跟住當然可能就會發覺有一部分嘅即係劏房可能係屬於所謂劣質嘅，咁就要取締佢啦。咁但係你取締嘅話咧，即係話嗰啲原本喺度住緊嘅居民咧，咁就要離開，咁變咗就有個安置問題啦。咁點樣樣去盡快即刻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同埋甚至長遠嚟計，咁係咪即係佢哋會進入一條隊去輪候公屋啦？咁但係佢哋嗰個排序啊，會同而家輪候緊嘅即係一啲嘅市民咁點樣去即係計算咧？咁呢啲都係已經係有。即係唔同嘅組織提出嚟嘅一啲問題咯。 其實除咗公屋之外啦，即係正如政府都承認啦，有一啲嘅人士可能係因為翻工嘅方便咧，而佢租住呢啲分間單位嘅，即係劏房咁樣啦。咁佢哋咧又可能未必真係會夠資格咧去申請公屋嘅噃。咁但係可能佢哋又未必承擔到咧其他嘅一啲更加大嘅單位啦。咁如果當有一啲嘅劏房係被取締嘅時候，會唔會令到個租金升高咧？咁而呢一啲嘅又未必係輪候公屋嘅人士，咁佢哋又點樣應付佢哋嘅即係翻工啊或者係住屋嘅要求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啲可能要考慮嘅問題喎。 咁所以我諗。佢哋就即係政府嘅研究小組啦，咁都要真係睇下有唔同類型嘅劏房住户啦，即係其實實際上個需要係啲乜嘢嘢啊？咁的確都唔可以話即係太單純咁覺得啊，即係住劏房就一定係點樣樣啦。咁可能都真係有唔同類型嘅即係市民咧，有唔同嘅需要咯。 嗯，电话号码1872311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一下你嘅意见同睇法嘅。呢、這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就真系请嚟即系劏房嘅支援组织啊，就系有劏房支援连线嘅成员刘思婷嘅。刘思婷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嗱，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咧成立呢个工作嘅小组就住劏房问题进行研究啦，你哋初步嘅睇法系点样啊？ 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劏房嘅問題都已經非常之長嘅時間啦。咁其實我哋都擔心咧、就是，就係啊，如果再拖十個月之後咧、究竟會有啲咩嘅政策咧？我哋咧其實都希望咧，政府其實可以盡快咧去定立一個時間表啦、路線圖啦，去改去定立一啲標準同埋一啲嘅一啲嘅政策咧，去做一個取締咁樣嘅。 時間表、路線圖，頭先你講到十個月啦，佢就係用十個月嘅時間嚟到做研究啦。即係你哋係覺得呢十個月之後就應該要出到一啲時間表同路線圖出嚟啦，係咪啊？ 係啦，同埋就係、是、即係我哋覺得喺呢個十個月嘅期間咧，其實都同樣要有一啲嘅措施咧，去支援翻一啲嘅居民咁樣嘅。 嗯。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即係你覺得，譬如喺呢十個月入邊，有啲乜嘢嘢係喺呢一刻，喺即刻係可以話需要去做嘅？ 我估係即係喺一個即係取替飲取替嘅時候，我哋即係頭先都有提及過咧，就可能都要有一個完善嘅安置嘅政策啦。因為即係我哋都會諗啊，係咪即係取替咗某部分嘅劏房之後，咁嗰啲街坊其實去邊咧？咁樣都擔心咧，即係如果其實佢哋未有一個安置嘅政策咧，就好快咁去取替咧，都會令到街坊其實係即係冇咗一個居所去居住咁樣。同埋我哋都會諗緊啊，會唔會都係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嘅津貼可以俾一啲街坊咧？咁樣令到佢哋即係都可以。即係有翻一個即係佢哋即係負擔得起嘅一個租金咁樣。 你哋即係嗱，譬如喺你哋即係劏房支援連線嚟講咧，即係你哋會唔會預期即係政府其實嗱，佢用十個月去研究，咁十個月之後會有個可能個成果啦。但係你會唔會預期喺呢十個月入邊，你希望佢哋都係可能喺期間已經會提出一啲方向？ 或者提出一些初步的建議或者一些想法去即是給個社會討論？ 嗯，我哋都當然係希望佢可以盡快就係有一啲嘅政策或者係有一啲嘅即係標準可以定立到出嚟啦咁樣。而我哋其實咧，即係連線入邊都一直有提倡過一啲嘅取替劏房嘅一啲嘅優次咁樣啦。我哋之前都定立咗即係一個五大嘅標準咁樣嘅。即係我哋其實有即係有兩個方向啦。第一就係我哋係有一啲可能關於樓宇結構咧有即時危險嘅，我哋都希望係可以即係盡快去做一個取替啦。而另外嗰五大嘅方向咧，就係關於一啲樓宇嘅負荷啦，可能是一些建筑物的状态啦，大厦的一些卫生条件啦，可能窗啊和喉管啊咁样，同埋一个消防安全咧，都是我哋提，即系我哋都有提倡过呢一啲嘅，即系评分准则去定立翻一个取替的优次咁样嘅。 嗯，系啊，咁其实我哋之前即系六点之前咧，即系同另外啲朋友倾咧，都提过一个问题，或者即系譬如喺你哋嘅角度嚟讲咧，点样去定一啲？你哋覺得點樣去定一啲所謂嚇劣質或者最低嘅標準？尤其譬如喺衞生啊嗰啲問題入邊，因為頭先都同一啲測量嘅朋友講，嗱，譬如果你可能消防咁，可能嗰啲相關條例啲標準比較即係清晰啲嘅。咁但係去到衞生呢啲問題咧，譬如喺你哋個角度嚟講，點樣樣可以係比較合適去定一啲標準，係叫所謂個最低水平係點樣？ 我哋之前有讲过关于卫生方面，就可能系讲下，可能系走廊啊，或者楼梯间会唔会都好多嘅垃圾啊、杂物啊，又或者附近咧有冇一啲即系蛇虫鼠蚁呢啲嘅问题咁样咯。咁其实我哋都提倡咧，系可以先由街坊咧去即系去评分咁样嘅。咁当佢可能超过咗某一个分数嘅时候咧，就由即系政府部门咧再去介入咧，去即系再深入啲咁样去调查啦，咁就去取缔嗰啲有问题嘅劏房咁样。 嗯，另外一个我哋之前都提过啦，就都想睇下你哋嗰个连线嘅睇法啦，就系嗰个面积嘅问题啦，即系我哋之前都讨论就话个人均面积，或者系咪一定要用人均去计咧，又话点样去睇个所谓话最基本嘅即系住嘅面积系点样样去喺你哋嘅角度嚟讲，点样样去定一个比较合适嘅所谓最低标准会比较好咧？ 當然啫，我覺得面積都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啦。不過我哋即都覺得面積可能唔係完全可以反映得到嗰、那個即係劏房嘅情況咁樣嘅，因為可能有一啲佢個面積係真係相對大啲嘅，咁但可能佢係冇窗嘅，或者衞生情況好差咁樣啦。其實咧都唔係一個即係理想嘅居所咯，我哋就會認為。 嗯，刚才呢刘思婷你亦都提到啦，就係、是、想政府定一个时间表同埋路线图啦，同埋你哋都话譬如有一啲结构安全嘅问题嘅劏房呢就应该係优先取缔啦。咁但係喺个安置问题上面其实应该点样去接驳呢？特别就係当你个市场上係取缔咗一啲嘅劏房，个供应量会减少嘅时候，亦都会有机会呢导致劏房嘅租金呢增加㗎噃。咁呢度应该点样处理呢？ 係啦，咁喺取替劏房嗰度，咁當然就係可以即係用翻而家嘅有嘅過渡性房屋啊、簡約公屋啊，其實都係其中一啲嘅住所可以去做一個安置嘅政策啦，咁樣而同時咧都。仍然都可以用呢一啲嘅興建嘅方法去起多一啲，可能喺唔同嘅區域啊，都有呢啲嘅安置嘅房屋啦，俾啲街坊咧都可以即係搬入去。 即係臨時安置嘅一啲嘅方法先啦。 係啊，冇錯。 嗯，嚇，咁但係個租金嘅問題咧，你哋又點樣去考慮咧？ 但係我哋一直都提倡，即係都希望咧係可以設立翻一個起始租金嘅，咁咧就令到即係每一個劏房其實佢都有一個標準喺度，咁就唔會令到咧因為即係取替劏房，你嗰個租金就加幅就好犀利咁樣咯。 但係你就算定咗個起始租金咧，都會有機會因為個供應量係減少咧，而令到呢個起始租金嗰個嘅起步點啊會係高噶嘛，因為個市場就係講求個供求平衡噶嘛。 係。因為我哋講緊嗰個起始租金就應該係定立一個即係一個標準啦，咁樣即係可能係有唔同嘅即係嘅設施就去定立唔同嘅租金咁樣，就即係唔係跟嗰個市場嘅價錢去高低咁樣咯。 嗯，係。嗱，劉思玲啊，不如又講另外一個問題啊，就係、是、關於呢個社區客廳啊，因為今次嘅施政報告入邊咧，亦都提出咗啦，會係做呢、這個社區客廳啦，咁同埋咧，亦都會係有一啲嘅地方咧就做試點嘅。根據而家嗰個嘅施政報告啦，咁、那個社區客廳咧就會提供一啲共享廚房啊、飯廳啊，愛嚟做功課、舉辦興趣班啊，同埋集體活動嘅共用空間啦、啊，為劏房户 咧提供額外嘅生活空間嘅。咁初步佢哋就會做一個為期三年嘅試驗計劃，就喺深水埗福華街嘅。咁預計最少有500個劏房户咧可以提供到服務，全年嘅服務咧總共係80,000個人次。你哋劏房嘅居民，佢哋覺得呢個嘅社區客廳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咧？ 咁我相信即係社區客廳其實對於街坊嚟講都係歡迎嘅，因為即係喺政府未有即係呢個試點之前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機構啦，即係一啲 NGO 都有營運緊一個社區客廳咁樣嘅，即係令到街坊都可以有一個即係聚腳點啦。可能佢哋喺屋企未必真係可以煮到飯嘅，咁可以落到去即係社區客廳就可以即係一齊煮到飯咁樣嘅。係，即係不過我哋覺得除咗係即係有呢一個空間之外咧，其實入邊嘅一啲嘅配套啦，或者一啲服務咧都係好重要嘅。即係除咗係一啲設施俾佢哋可能喺度煮嘢食啊、洗衫啊之外，會唔會都有啲服務內容咧？即係例如一啲劏房嘅支援服務啊，或者係可以幫佢哋去結網啊、互相去認識啊。我哋認為都即係除咗硬件之外咧，其實配套都要即係有一啲軟件嘅配套配合一齊去實行咁樣咯。 但是这些的社区客厅呢，它譬如同一般的譬如可能是社区中心啊或者其他的，你们期望会有些什么的分别呢，还有有些什么的诱因啊令到街坊会去这个的社区客厅呢？ 我估社区客厅即是除了即是要近一啲即係劏房嘅聚居嘅地方啦，咁樣同埋嗰個空間嘅大細咯，即係傳統嘅中心咧，未必會即係可以開放到一譬如一個廚房俾佢哋煮嘢食啊，一齊食飯啊，或者係有一啲洗衫嘅服務等等。咁呢個都係即係我覺得社區客廳同埋即係傳統中心服務嘅一啲分別啦，咁樣。而我覺得係當有一個空間咧俾佢哋去休息啊、喘息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吸引到街坊咧去即係參與嘅，同埋就係希望咧入邊嘅服務啦，例如即係可能而家有一啲係同即係社醫合作嘅，咁有啲醫務嘅講座又好，有啲檢查又好咧，其實係都係一啲街坊嘅需要咁樣，即係如果針對到佢哋嘅需要，其實佢哋都會願意去參與喺入邊咁樣咯。 嗱，譬如舉個例啦，即係根據政府嘅消息就話咧，首個嘅社區客廳咧就個開放時間因為朝十一晚十嘅，你覺得可唔可以配合到啲市民嘅街坊嘅需求啊？ 我估係即係都。可以嘅，咁可能就係一啲家長可能送完小朋友咁樣，跟住就可以即係嚟去到嗰個社區客廳入邊啦，咁樣或者係小朋友放咗學之後就可以有一個地方俾佢哋做功課啊，或者係即係可能煮晚餐食飯咁樣，係啦。 但除此之外咧，譬如同其他嘅一啲嘅扶貧嘅內容咧嘅配合咧，你哋自己又覺得即係當中應該點樣去到咗呢個分工咧？即係譬如舉個例啊，而家喺嘅扶貧入邊咧，亦都有譬如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啦，即係呢一類啦，咁亦都係主力咧係協助啲即係小朋友嘅，就係方便啲家長外出工作嘅。咁呢個嘅社區客廳同埋呢啲嘅在校課後嘅托管服务计划，呢啲唔同嘅协助，即系比较基层嘅家庭嘅措施，你哋觉得应该可以点样去到，即系互相去到配合咧？ 不过因为我估系即系托管嘅位置，其实成日都唔足够啦，咁样，同埋呢一个社区客厅咧就。單單就係得一樣服務嘅，我估佢係一個好綜合嘅服務咁，係即係針對㓥房住户嘅需要啦，同埋即係佢唔單單係針對小朋友咯，即係可能係唔同社區嘅持份者，可能係婦女啊、長者啊，或者一啲單身人士啊，其實佢哋都可以去到呢一個社區客廳去有唔同嘅服務。咁呢個就係即係針對㓥房住户嘅需要啦，同埋即係唔同群體嘅需要，就有一個即係分領咁樣咯。 好啊，暂时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刘思婷啊，唔该晒。咁啊，刘思婷咧系一个组织啦，叫做劏房支援连线嘅成员嘅。18-7-2-3-1，李立峰，不如听听众睇法啦。吓、啊，梁先生你好。 哎，你好啊。 系，请讲啊，梁生。 系啊，我想表达一下咧，劏房咧，除咗一般讲嘅民，即系市区劏房之外咧，其实新界咧有好多系叫非法劏房。佢就借霸占官地咧，嚟私人起一啲升田屋啊，然后落埋石屎砌砖地啊，整到靓靓咧，又联络埋啲地产代理咧，俾啲钱佢，帮佢搵啲客入嚟啊。咁通常咧，一般咧搵嗰啲巴基斯坦啊、公门啊嗰啲咁嘅住租客入去嘅。咁我自己咧就俾钱租人哋啲屋喺嗰度村度住，亲眼十几年咧睇住咧。完全冇政府官员嚟干涉过，咁嗰个咧就系嗰啲 即係村長啲副村長位，就利用自己嗰啲激權咧，就喺度謀私利。估計佢都賺咗成幾百萬㗎，呢十年裏面、完全係無本生利嘅。即係到到而家今時今日，梁有村民去地政投訴過咧，完全冇跟進過，完全冇入嚟去查證。所以我發覺咧，其實呢啲 係 成立埋跨部門小組咧。去監察埋你邊啲失職嘅官員，同埋最誇張咧，個副村長可以將個山坡削咗去砌埋磚，然後又係間咗兩間劏房，咁直情二一年起嘅喎。我哋啲有啲村民咧走去地政署查冊咧，發覺原本個地圖係冇 number 嘅，個院佢起完之後咧，跟住再去查冊咧。出咗兩個地政署發出去俾佢 number 樓屋 number， 仲可以而家攞埋電攞埋水喎，而家租咗俾人嚟呢啲做。 係，不過梁先生啊，你講呢個問題咧，就應該唔係劏房問題，應該係個霸佔官地嘅問題，嚇，即係應該係屬於另外嘅一個執管範疇。咁但係頭先阿梁先生嘅反應，都以前都有一啲嘅報道啦，係都有提及咧。譬如有一啲嘅鐵皮屋啊，甚至係由譬如豬欄去到改裝嘅地方咧，都分間咗係住咗唔少户喺度嘅。咁當然佢哋個居住環境就相當之惡劣啦。咁剛才阿梁生講到，即係喺個霸佔官地嘅呢啲執管上面，係咪都政府會唔會係有進一步嘅一啲嘅行動咧？咁呢個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先聽一節七點鐘嘅新聞報導啊！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01。如果大家想講下劏房嘅問題啦，又或者咧係對於推出嘅社區客廳啦，或者而家有民間有一啲嘅叫做社區廚房計劃啦，有啲咩意見同睇法，係咪真係可以幫到呢啲劏房户咧？都打嚟18723101同我哋傾傾嘅。不如我哋先聽一個咧聽眾嘅睇法先啊，李立峰。有羅生，羅生你好， 你好， 係你好，主持 你好。 我想話咧，我都搬過幾次屋。我劏房啦，就算中住房屋咧，我都住过。而家上咗公屋嘅，公屋嘅最好啦。其实劏房嚟讲，即系三至八个都有。但系中住房屋嚟讲，我觉得你唔差得个中住房屋就可以噶啦。吓、你个你至于系唔系独立一个厨房啊？有啲而家就算新楼都好多都系开放式厨房啦。你做得好過消防措施都係可以咯。如果係， 咁但係你譬如對於個環境有冇啲特別嘅要求咧？譬如頭先都有提到， 最緊要你擺牀，你擺張牀易容易擺咯嚇。你如果而家租改租租房，我真係我擺牀即係擺一邊嘅啫。佢又零性窄喎嚇，焗住擺得一邊咧，咁你想？你想好啲，把地方好，每个角度都换唔到。 租金咧、租金有冇睇法啊？ 租金啊，你租务而家佢都有租务估值啊。你讲得最好，你而家仲有啲资助式嗰啲乜嘢？你唔好贵得个资助式嗰啲房啊？ 系好吓，多谢晒啊罗先生嘅睇法啦。听埋袁生，袁生你好，请讲。 系啊，系啊，好啊。 系，请讲啊。 我立即解决劏房问题。请陈小姐你俾我两分钟，俾我读完我所准备嘅吓、就系鼓励香港人回深圳居住，翻香港翻工。第一系香港深圳交通同城化，所有关口口岸24小时通关，小巴巴士的士直到关口。第二咧，罗湖落马洲到上水嘅车费咧，同上水到深到粉岭一样嘅。冇人頭税啊，冇特別貴啲嘅咁咧，第二點就係、所有人啊，每月翻香港16次，每次超過8小時嘅話咧，佢交通費就減埋1蚊。例如羅湖到中環都收1蚊啫，高鐵亦都收1蚊。咁香港人都係翻，同樣亦都係翻大灣區居住。 我就系呢个方法啦。 好多谢晒阿袁先生。不过李立峰，即系头先，譬如有听众话啦，系咪可以翻去大湾区居住，咁然之后提供一啲嘅车费嘅补贴咧？咁但系有一啲人点解佢会拣可能新界区，但系佢搬咗出去市区嘅劏房咧？一嚟就系交通费嘅考虑啦，二嚟咧其实都有翻工时间嘅考虑。 其实真系即系时间啦、作息时间啦咁样样嘅，都唔系净系钱嘅。咁同埋你成个生活，即系我谂有时有啲可能佢一个人住又系一回事啦，咁甚至如果你话真系两人家庭、三人家庭嘅话咧，咁就变咗更加唔系一个人嘅问题啦，即系可能系成个屋企，咁无论可能细路仔翻学啊，咁嗰啲都即系会计算在内咯。 系，所以咧居住问题喺香港嚟讲都系相当之复杂噶。咁嗱，刚才我哋都提到啦，就系政府咧会系推出咧社区客厅计划嘅。咁呢啲社区客厅可以点样帮助到市民咧？其实李立峰，如果在个理念上面咧，系咪都可以俾到劏房户或者系一啲挤迫嘅住户咧一个舒缓嘅空间咧？ 我谂从理念上面系嘅，咁尤其我谂讲紧，如果系头先讲咧，尤其如果有小朋友啊咁样样咧，咁你起码有个空间好少少，去做功课又好，玩又好，咁系会有个即系即系有个好处啦。又或者头先讲话可能好多劏房户咁，如果主食系点咧？咁如果有个即系社区客厅入边有主食设施，咁可以在个宽敞少少的环境入边去进食啊，咁都可以有帮助嘅，至少喺理念上啦。 咁但系可能亦都有一啲嘅人士会期望啦，佢唔系净系提供一个空间啦，其实咧亦都可以令到呢一啲嘅住户咧得到其他嘅支援啦。譬如有啲话系咪俾佢哋参加一啲嘅兴趣班咧？咁当然都有啲人关注啦，提供呢啲兴趣班又会唔会需要收费咧？如果需要收费嘅时候，那个又系另一个额外嘅支出，但譬如除咗呢啲兴趣班之外，佢仲可以做到啲乜嘢其他嘢咧？呢个可能亦都令到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咧，譬如有一个嘅组织推出一啲光房嘅计划啊，其实佢就唔单止系提供一个即住所俾佢哋嘅，亦都系希望咧当中透过各式各样嘅辅助啦，令到佢哋咧可以增加到佢哋自己嘅社会资本啦，从而咧可以有一个向上提升嘅能力。 系啊，咁我谂呢个亦都系头先讲话，譬如社会资本，咁呢个亦都系，譬如你喺个社区客厅一啲咁嘅空间入边咧，其实都系一啲街坊嘅联系，即系你可以见多啲人啊，识多啲唔同嘅朋友啊，咁都系其实系一种即系令到嗰个生活整体上嚟讲可能更加平衡。咁可能有一啲嘅服务，可能甚至系涉及少少医疗嘅嘢啦，一啲嘅即系医护嘅嘢啦，咁都可能系可以包埋入去啦，即系可以去向呢、這个即系一啲嘅住户咧去提供更加多嘅支援同服务咯。 1872311，大家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下。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少数族裔女性嘅节目。 生活中的女神2.0。 Through this program, it is aimed to show a new perspective to common women living i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ocieties。 一个发掘生活中少数族裔女神嘅节目。 多比拉亚扎古尼 啊，伊扎多阿里 格。唔系你，有冇觉得真 ？CIBS 节目《生活中的女神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李立峰，刚才我哋又讲到啦，施政报告提出咧就社区客厅试行计划啦，咁其实就系由商界咧提供场地，关爱基金提供资金，委托咧非政府机构去负责营办嘅，咁入边会有共享厨房啦、饭厅啦，我嚟俾大家即系去到做功课啊、做兴趣班啊、集体活动嘅共用空间啦，亦都咧系会举办一啲嘅讲座啦，同埋咧按需要将服务对象咧转介俾合适嘅社区服务嘅，咁首个嘅社区客厅项目咧就会喺今年之内喺深水。水埗嘅福华街推出，为期3年，预计为最少500个㓥房户提供服务，全年嘅服务大约系共80000人次嘅。咁政府亦都会喺试行1年之后啦，检讨成效。但系实际上民间咧亦都有其他呢一类型嘅社区客厅嘅服务咧系做紧嘅吓。咁啊，有唔同嘅机构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医护行者啊，咁佢哋都系伙拍咗其他嘅机构咧喺西营盘做咗一个类似嘅计划噶。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医护行者策略传讯及人才培训主管黎俊健嘅，黎俊健你好， 你好， Hello， 各位主持人你好啊。 系嗱，你哋嗰个嘅即系空间咧，就系位于西营盘啦。可唔可以同我哋都讲下个内容或者个概念系点样嘅咧？ 嗯，其实呢我哋火拍即係香港明愛一起去设计咗一个空间啦。咁那个空间其实本身的概念都係留意到劏房住户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身体嘅健康问题，包括心社都係有好大嘅需要嘅。咁譬如佢哋嘅即係虽然劏房之间住得好近，但其实佢哋嘅孤单感同埋喺个人形象上面啦，咁都係相对比較弱嘅，咁變咗佢哋都好難有社交嘅圈子啦。咁我哋醫護行者更加發現咧，其實喺好多心理壓力上面啊，甚至係運動三高上面咧，其實劏房住户都有個明顯較高嘅風險。咁變咗我哋就透過社區空間咧，社區客廳呢個空間咧，去補足一個令到佢哋可以有一個健康生活嘅空間咁樣。 嗯，而家喺你哋嗰、那个即系计划嘅推行，一路推行落嚟咧，譬如嗰个嘅社区客厅嘅空间啦，几大程度上系一啲真系叫做劏房住户用，因为其实系真系甚至系可能包括埋附近啲街坊都可以，即系令到佢哋系真系可以啊，即系叫做啊多啲嘅即系互动啊，多啲嘅交往咁样样。 其实我哋即系计划都开始咗两年咧，我谂我哋头个阶段咧都系直接去即系搵劏房住户作为我哋主要嘅会员嘅，咁所以基本上我哋而家大约接触咗中西区400几户嘅劏房住户啦，咁都系劏房或者系不適切居所嘅住户嚟嘅，咁而一般譬如普通嘅街坊市民咧，佢哋就可能会以即系义工嘅身份去理解劏房，即系可能特别住喺中西区，其实都有好多劏房住户嘅。咁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咯？咁但系主要个服务对象都系劏房户。 嗯，而家嗰个通常个使用情况系点样样嘅？即系系个需求，你觉得有几大啊？ 其实佢哋都好习惯落嚟我哋个中心，譬如喺客厅度有啲作息啊，甚至系夜晚会有一啲嘅交谈嘅节目啦。咁佢哋喺厨房咧，其实都好多即系譬如佢哋会收集一啲社区嘅食材，然之后分派去一啲有需要嘅劏房家庭度啦。咁同埋佢哋喺煮嘢食嘅过程，我哋会叫做共处共食。咁佢哋都系交流好多即系生活上面嘅困难啊，甚至系一啲凑仔经啊咁样。咁特别都讲到小朋友上面咧，其实系好多我哋见到家长咧喺照顾小朋友上面都系好大压力嘅。咁佢哋其实小朋友喺呢一度咧有个比较好嘅成长空间，亦都同到唔同嘅小朋友一齐相处咧，变咗佢哋都可以讲下佢哋平时透小朋友嘅一啲困难啊，咁小朋友亦都可以喺呢一度有啲学习嘅空间咁样咯。 但除咗呢啲嘅服务之外咧，譬如你哋话主要系接触㓥房户嘅，咁嗰个会系透过要社工转介先至可以嚟参加你哋嘅服务啊，定系会点样嘅咧？即系嗰个资格要求啊，点样去定嘅咧？ 其实我哋即系都系一个信任系统咧 ，system 为主嘅。咁街坊嚟到咧，我哋都会去，即系佢话佢系劏房住户咧，我哋都会记录先嘅。咁其实我哋系会有，譬如家访啊，又或者我哋俗称洗楼啦，即系我哋会上去一啲特别系三无大厦。咁其实沿住电车路咧系相当多呢啲唐楼咁样。咁我哋系会上去揾劏房住户嘅。咁所以当我哋见到个街坊嘅时间咧，其实我哋都大约知道佢哋譬如住某一啲大厦，嗰啲大厦系有劏房喺入面嘅。咁我哋都会即系大约知啊，其实佢哋真系住紧劏房咯。咁再如果真系再需要核实，咁我哋就会到时我哋就会再揾租约去核实咁样咯。 有啲意见可能会话咧，究竟社区客厅咧同一般嘅即系社区中心咧所提供到俾劏房户嘅嘢有啲咩嘅分别咧？即系大家可能都系共同有啲空间，又或者系有啲社区中心亦都有啲兴趣班可以参加咁样。咁、那个分别系边度咧？你睇到功能上面？ 我哋自己諗就會多啲喺個互動同埋個 connection 上面係希望可以做多啲嘅，即係譬如我哋其實有啲街坊係 我哋真係會講我哋個空間其實係佢哋個屋企嚟嘅。咁、那個屋企嘅意思就係佢哋，譬如有啲街坊上嚟，見到有啲裝修位啊，或者、啊、我覺得、其他街坊，譬如小朋友啲玩具好似冇乜地方擺，佢哋會自己裝個箱喺度就當即去擺放一啲玩具啦、啊。甚至佢哋會按住自己興趣就話、我哋學咗一啲咖啡啊。學咗一啲拉筋，我自己鍾意瑜伽嘅，我可唔可以喺度開一個關於瑜伽嘅班啊？又或者整一個咖啡角，可以讓到其他嘅即係街坊都可以一齊輕鬆，一齊去即係放鬆一下心情啊咁樣。咁其實我哋係好 welcome 呢一種嘅互動底下嘅一啲服務設計，而佢哋會覺得啊呢、這個呢、這個唔係我純粹係某一啲嘅譬如社工或者醫護嘅團體去安排一個活動俾我哋，而係我哋真係可以諗一啲嘢去俾翻我哋嘅街坊咁樣咯。 嗯，你點睇而家即係施政報告提出嚟嘅嗱？即係當然佢係一個基本嘅講法同計劃啦。但如果譬如喺你哋有經驗嘅一啲嘅組織者眼中咧，即係你會覺得其實、譬如喺深水埗福華街咁要整嘅話咧，有冇乜嘢特別係需要留意嘅地方？ 我哋有兩個角度啦。咁第一個角度就係、其實我哋會覺得劏房係危害健康嘅。咁所以呢人住喺一個唔健康嘅環境啦，或者劏房呢個環境呢，其實我哋會見到好多健康問題，譬如敏感啊，頭先講嘅兒童發展問題啊，甚至係一啲大人可能長期病患嘅風險咪更加高。咁所以即使係有個社區空間呢，唔等於佢劏房嗰個環境問題得以解決，咁所以我覺得呢度要分翻開，就係話劏房嗰個環境問題咧，始終係一個問題嚟嘅，唔能夠就咁話透過一個社區空間去處理到。咁但係社區空間其實係一個好嘅手法咧，去將一班我哋叫 isolated 嘅一個社群咧，再同個社區聯繫翻。同埋頭先都講即係的士劏房住得好。近咧，其實佢哋落到嚟社區空間咧，佢哋會搣甩咗自己係住劏房嗰個 label， 即係佢會覺得、我哋都係街坊街里，而那個信任度咧就可以慢慢喺呢一度 build up 翻。咁所以我諗社區客廳係有一個好好嘅社會資本，同埋喺我哋會見到人喺一個新嘅場景底下咧，佢真係活得可以健康啲嘅。咁但係返返去就係始終都係最大部分時間都會喺返個劏房嘅環境下，咁劏房嗰個環境點樣可以優化到，甚至我哋真係係咪應該劏房係喺香港應該點樣去規範，令到佢唔會造成另外嘅醫療成本或者社區嘅成本呢？咁呢個係一個比較重大啲嘅問題，我覺得。 嗯，最后都想问啦，如果根据而家施政报告嗰个建议咧，其实都系要有商界援助咧，先至去推行呢啲嘅社区客厅嘅计划嘅。其实你哋自己作为其中一个主办嘅团体啦，你哋又点睇商界喺呢啲项目上面佢嘅参与嘅热刺程度咧？ 商界当然系有一个好好嘅 resources 可以去即系。好好嘅資源去俾提供個空間出嚟啦。咁但係呢其實我自己覺得社會上面都仲有好多唔同種類嘅空間，譬如我假設學校可能其實佢哋都會有啲廚房嘅空間啦，又或者甚至我哋知道十八區有地區康健中心，其實佢哋都有啲廚房或者係一啲比較寬闊嘅空間嘅。我自己諗空間係比較多功能啲嘅，就係如果我哋譬如用港島區作為例子，沿住電車路都係有好多唐樓同埋劏房。其實每一公里，如果我哋都有一個相約3000尺至2000尺嘅一個空間，可能係學校，可能係即係學校夜晚其實係可以有好多空間俾街坊使用啊，甚至係社區會堂啊、社區中心啊、地區康健中心啊、商界嘅中心啊。其實是我們可以找到十零個點呢，其實已經幫到很多的即住劏房作為一個十分鐘生活圈，他們是可以到到個中心，所以是不是只是商界呢？我覺得都還可以有多些彈性的。 好啊，多谢晒你啊，黎俊健倾到呢度啊。黎俊健咧系医护行者策略传讯及人才培训主管，佢哋都有营办咧，即系一啲社区客厅咧嘅项目嘅。嗱，咁啊，头先我哋讲啊社区客厅啦，咁又系针对一啲即系叫做系㓥房户啦。咁另外喺施政报告入边咧，亦都有针对一啲咧，即系点样去释放劳动力嘅问题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系讲紧咧系针对住一啲即系40岁或以上的中高龄人士呢提供一个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就是他如果连续三个月或以上没有从事任何获得薪酬的工作，如果连续完成六个月的工作就可以获发放最高10,000元的津贴，连续完成12个月的工作就再多10,000元的津贴，去加大他们从头工作的诱因，他们预计可以惠及6,000人。看上来诱因大不大呢？李立峰， 嗱，依啲真係見仁見智啦。不過你俾即係錢啦，係嘛？咁呢個就係即係當然係有啲誘因。咁但係其實我諗都要睇翻，其實好多時啲勞動力佢未必出嚟做嘢，其實個原因係咪真係純粹係每個月個1,000多元咧？因為另外有另外嘅原因令到佢哋未必咁方便出嚟做嘢咧。咁實際問題喺邊咧？咁我諗呢啲就係要探討嘅咯。 其實過去咧社會都探討咗好多次，就係點樣釋放勞動力嘅問題，譬如係針對一啲要照顧家庭嘅婦女啦、照顧者啦，又或者一啲係已經係退咗休嘅人士嘅，系咪可以令到佢哋重投职场咧？咁今次呢啲嘅试行计划可唔可以帮助到咧？1872311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發附告，表示沉痛宣告國務院原總理李克強因突發心臟病經全力搶救無效，今日凌晨0時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68歲。附告形容李克強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實的共產主義戰士，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損失。附告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學習李克強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而團結奮鬥。天水圍有輕鐵相撞，初步知道8人受傷。警方表示，晚上7:00接報，兩列輕鐵在坑尾村站相撞，救護車在場戒備。特區政府表示，在明年內完成《基本法》23條立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會適時進行多元化的公眾諮詢，強調23條立法是針對少部分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一般市民和營商人士不受影響，當局會做好解說工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說非常有信心，亦一定會做得到，強調23條立法是憲制責任，形容是欠交功課，不是績效指標的問題。施政報告提出將開設人文科，增潤中華文化等元素，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將人文科等於國教科是完全誤解，不存在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強調國民教育是以互相配合、結合課堂內外學習的方式推進。他重申，人文科建基於常識科，再增潤有關國情內容、教學模式等沒有太大變化。施政報告提及會與愛國主義教育法內容對接，被問到如果違反有關教育法，例如美化侵略戰爭等，有沒有機會被追究刑事責任？如果教材有錯，會否需要負上刑事責任？蔡若蓮回應說，如果教材不適、不正確或者 教學錯誤，相關教師專業操守已經列明清楚要求，重申所有人需要遵守國安法。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偏東風，明日稍後風勢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和有幾陣驟雨，風勢較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轉和乾燥，而家的氣温26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 N 先同你跟進翻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往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咗場噶啦。咁現時咧，獅隧九龍入口方面嘅車龍咧，窩打路道往沙田方向嘅龍尾到浸會橋面，而龍翔道西行往獅隧同去荃灣嘅車龍到永光書院。而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往观塘方向近上乡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去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和中环湾仔绕道的中环出口。咁而咧，因为有人喺危险位置啦，沙田正街往元和路方向，介乎白鹤丁街至到淡干埔街嘅路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即系近伟华中心至到沙田广场嘅一段沙田正街往元和路嘅方向，全线系需要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仲有较早前浅水湾道往赤柱方向近住华景园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到芜湖街，东隧去九龙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九龙货仓一段咧较为车多；尖沙咀柯士甸道往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咧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海景花园；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屯门河。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神奇道迪恩湖去迪士尼。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佳节欢聚切勿忘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全新剧目《侦探悬疑剧》，道爱、贤仔、思芬饰演，警队新生代，性格开朗。 我细个嗰阵时啊，睇新闻成日见到你噶。次次都是因为你才可以解开的谜团，我就是因为崇拜你才加入警队嘛。 由10月28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国剧830，原委大院。 林志伟和何亚平两人终成眷属。林志伟妈妈一直都看不上何亚平，觉得就算高攀不到江家，都起码要找个门当户对的。究竟是哪个帮林志伟搞得掂呢头亲事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已经开始，各位爱国爱港、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士，请积极参选。 选民请喺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嘅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与 CEO 对话20年， 今集的嘉宾是 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 我自己认为咧，应该最重要的一样嘢咧，就是我的诚信。咁我自己亦都希望咧，透过呢方面咧，令到我的同事啦，我的客户咧，可以成为我的 partner。 与 CEO 对话20年，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1嘅。咁剛才啊，李立峰，我哋又傾到啦，即係施政報告提出咧，為期3年嘅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啊。咁啊，再講啦，呢個計劃就係連續3個月或者以上係冇做任何有酬嘅工作嘅40歲或者以上嘅中高齡人士嘅。咁如果佢哋連續完成6個月嘅工作啦，就可以獲發咧係最高10,000元嘅津貼，而連續完成12個月嘅工作咧，就再多多。多10,000元嘅津貼，咁係希望咧加大佢哋重投工作嘅誘因啦。嗱，實際上咧，而家政府咧亦都有中高齡嘅就業計劃啦。咁最主要就係鼓勵啲僱主咧去聘用年滿40歲或以上嘅失業嘅求職人士嘅。咁跟住咧，政府亦都喺2020年9月嘅時候啦，推出咗一個為期3年嘅試點計劃，就係向包括埋中高齡就業計劃嘅60歲或以上嘅年長人士咧。发放一个叫做留任津贴，即是说鼓励他们在完成在职培训之后就继续留在岗位。如果他们是在在职培训期内留任满3个月或以上，就可以申领每个月最高1,000元的留任津贴。其实较早之前在立法会那里也都有讨论过这个留任津贴计划的成效的。咁根據呢，即係嗰個嘅文件嘅說法呢，就發覺其實留任津貼試點計劃呢實施之後呢，佢哋嗰個嘅就業嘅變幅啊，其實唔係好高嘅啫，即係都大概係未到1%嘅。我講緊係中高齡就業計劃嘅人士。咁所以如果用呢個作為一個去參考或者類比嘅時候，咁究竟呢啲再就業津貼試行計劃嘅誘因又會有幾大咧？ 這個就好像剛才講啦，因為如果你是一個純粹是講緊金錢的話咧，咁其實某個程度上你好像加咗佢少少人工咁解啫，係一段短嘅時間咁。咁當然係一個誘因嚟嘅，你就梗係唔可以話唔係一個誘因啦。咁但係如果一啲剛才講40歲中高齡，即係以上中高齡嘅人士，如果佢本身未即係冇投入勞動市場，咁其實好可能有其他原因，即係唔一定係純粹係個人工嘅問題。咁變咗你純粹喺個收入上面，即係提供一啲津貼令佢多少少，咁其實係咪真係會有個好大嘅即係轉變咧？對個誘因係咪真係好大嘅轉變？又或者有啲其他問題，其實係咪都係解決唔到嘅時候，會唔會都仍然係好難出嚟工作咧？咁我諗呢啲都要即係睇翻相關嘅，無論政府部門啦，或者相關嘅一啲嘅組織啦，要。可能要即系请教翻佢哋咯。 除此之外咧，喺再培训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嘅调整嘅，就系咧，将雇员再培训津贴嘅每月限额咧，由5,800咧调高去到近8,000元啦。咁预计咧会喺明年初咧完成个法例嘅修订嘅。另外，亦都会喺春年第一季咧试行俾雇主咧用包班嘅形式咧去提供职前培训，为期2年。咁啊，首阶段咧就会集中喺一啲譬如健康护理啊、饮食啊、零售啊、酒店服务啊呢啲人。 人力咧嚴重短缺嘅行業，為佢哋提供咧一個再培訓嘅津貼，同埋培訓後咧唔少於一年嘅僱用合約，同埋一個高於市價水平嘅薪酬，同埋為期六個月嘅就業跟進服務啦，同埋進修培訓安排嘅呢啲嘅措施，又有冇幫助咧可以釋放到潛在嘅勞動力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樂施會助理研究及倡議經理梁明峰博士嘅。梁博士你好， 你好。 兩位主持好。 是梁明峰，不如先讲讲就是剛才那个的叫做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你们看上来对于释放劳动力的帮助会有多大呢？ 是，那或者我首先引述一下上个月乐施会发布的一个贫穷报告的数字， 是 有了之后的讨论的，那我很简单讲几个数字而已。那我们看回这个疫后复常第一季，那全香港其实处于一个经济活跃人口状态底下而有贫穷的大概有257,400人，那当中呢209,800人其实是有事做的，而失业的呢有47,600人。那其实今次施政报告有很多不同的措施啦，有刚才主持讲过的，也有一些的社区保姆啊，或者课后托管，那概括而言，咁對於呢一個令刺激呢個潛在勞動力，或者幫一啲低技術工人轉型，其實會有一定幫助。但係好同意頭先，主持嘅其中一個講法，就係一啲金錢嘅誘因咧係其中一部分，但係其實仲有好多嘅佢哋面對嘅困難係需要去處理嘅。譬如我哋喺貧窮報告入面見到，喺嗰200,000嘅在職貧窮人口入面，其實有60%人係有正職工作。而有60%人嘅在職工作底下，其實佢雖然有正職工作，但係依舊處於貧窮，咁呢個係工資嘅問題啦。咁另外嘅剩翻40%嘅，其實係佢哋係處於一個非全職嘅就業狀態。咁當中大部分嘅咧，都係因為可能係身體原因啊，或者係一啲家庭崗位，令到佢哋冇辦法去全職投入呢個勞動市場嘅。咁一啲都係頭先講嘅一啲措施，未係可以針對到嘅部分嘅人口。 咁你覺得即係其實，譬如而家喺今次施政報告入面咧，即係有冇一啲措施，或者如果喺即係講緊未來啦，有冇一啲嘢其實係你覺得反而係除咗話有啲津貼、有啲金錢誘因之外，其實實際上真係要做嘅，仲有啲咩嘢，或者可以更加幫到嘅，其實係啲咩乜嘢類型嘅政策？ 其實樂施會有講幾個政策範疇嘅，其中一個咧，我哋其實係有講一個由政府去發布一個生活工資嘅資訊。咁除咗我哋認為一個最低工資要唔可以低於綜援水平，其實同埋要一年一檢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講由政府去發布一個生活工資，而生活工資嘅水平，咁如果係按樂施會計算嘅話咧，今年係要有60.1%。但係生活工資同最低工資唔同，呢個就係由僱主自愿去支付嘅。咁我哋其實留意到有好多嘅商界，其實佢哋都有一個社會企業責任。咁但係咧，由政府去發布一個工資資訊，對於佢哋可以支付佢哋最基層工友嗰個工資方面咧，其實係會有一個鼓勵嘅作用。咁我哋覺得呢個其中一個部分可以去諗嘅啦。第二部分就係我哋都留意到有一啲唔可以全職投入勞動市場嘅，可能係因為身體限制或者係因為家庭崗位嘅咧。咁我哋覺得係一啲現方無嘅一啲經濟措施，譬如推動呢個墟市政策，或者係由政府，其實而家政府喺18區入面有好多嘅崗位，我哋覺得譬如好似食環署、康文署底下，其實會唔會由政府可以創造一啲非全職嘅工作機會，咁等一啲唔可以全職投入勞動市場嘅人都可以參與，而由政府去推動呢一啲嘅非正嘅崗位嘅時候，其實呢啲崗位我哋都鼓勵政府係可以俾到呢一個生活工資，咁從而改善到呢啲提供到呢一個誘因，同埋可以改善到呢班想出嚟做嘢，但係又唔可以全職做嘢嘅生活狀況。 梁明峰，其实有一个整体角度而言咧，你哋对于今次施政报告入边，特别系一啲扶贫嘅措施咧，你哋有咩睇法咧？我哋睇到咧相关嘅章节咧，精准扶贫咧，就包括咗系优化共创明天计划啦，咁亦都我哋刚才有讨论过嘅就系社区客厅试行计划，咁呢个其实你哋亦都有即系之前喺你哋嘅贫穷报告入边咧，亦都有提过，就系认为应该要扩展到去18區嘅。此外咧，就有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啦，亦都今次施政报告有提及啦。咁同埋一啲咧系关于照顾独老啊、伤老嘅住户，纵观即系呢啲措施， 你哋对于施政报告入边嘅扶贫政策有啲咩评议 啊？喺讲呢个之前咧，我就住一个头先其中一个政策就系、是、嗰、那个再培训政策，咁头先有讲包班同埋系以呢、這、一个零售、住屋、餐饮行业，希望可以通过再培训令到一啲嘅劳动力系可以投入呢一方面嘅劳动市场。但系呢度咧，我哋觉得个构思系好嘅，但系我哋有一个担心，就系因为我哋喺个在职喺我哋嘅贫穷报告入面睇到，其实喺零售、住宿同埋餐饮业咧，其实系一个在职贫穷嘅重灾区，而喺其他嗰啲關於一個人護理啊，或者係一啲看護嘅職位入面，其實佢哋個工時長啊，或者佢哋工作條件都差，咁呢啲其實都係令到我哋擔心。其實再培訓之後，去翻一啲行業，其實會唔會複製到一個在職貧窮嘅情況出嚟咧？ 呢、這个就系你哋嘅关注啦。咁不如即系讲翻啦，就系头先我哋提到嘅嗰个嘅再就业津贴计划啦。咁因为留意到咧，你哋之前啊喺个贫穷报告入边亦都有提出咧，要改善中高龄就业计划，同埋研究调整咧雇员留任津贴，建议个金额嘅比例咧就系雇主雇员咧各获3000元嘅资助啦，以提高计划嘅吸引力啦。咁不过如果我哋睇翻即系相关嘅一啲嘅资料咧，其实都显示到呢啲嘅留任津贴计划咧，就似乎就成效甚微。咁所以就算系即系佢再去加大嗰个资助额，系咪真系可以释放到更加多中高龄嘅劳动力咧？ 因为我哋会睇，其实喺我哋嘅建议入面咧，改善個中高齡就業計劃是其中一部分，因為我覺得其實整個勞工市場的結構，我們通過改善這個基層的工資，創造多些就業機會，或者改善這些中高齡就業政策，或者推動這個虛市各方面，其實都是為這個勞動市場是提供多一些不同的機會。我們認為釋放勞動力或者改善這個的基層僱員的狀況咧，就好難單憑單一政策嘅。如果單憑單一政策去看的時候，咁我哋覺得喺個中高齡就業計劃有上述的改善空間。 但係從釋放勞動力的角度而言咧，你哋覺得而家嘅措施夠唔夠咧？ 我哋都有提到喺嗰個工種上面可以，因為我哋個對象係針對中高齡啊嘛。咁其實我哋喺個工種方面都要考慮到，其實中高齡有人士嗰個嘅社經背景啊，佢哋嗰個技術特徵啊，咁我哋除咗講依個增加津貼之外咧，其實都有講到依一個工種嘅擴展。其實如果可以入翻去我頭先嘅一個講法，就係其實政府作為一個最大僱主，而喺十八區入面有咁多依啲基層職位嘅時候，其實可唔可以由政府去開創多啲唔同類型嘅職位，咁令到嗰個選擇係會再多啲咧？咁所有依啲措施其實都可以提高到嗰個誘因，令到中高齡人士係可以重投依個勞動市場。 好啊，多谢晒你啊，梁明峰系乐施会嘅系负责咧做研究嘅梁明峰博士嘅系乐施会嘅助理研究及倡议经理。嗱，李立峰，头先我哋亦都倾到咧关于呢啲嘅计划啦嘅成效啦。咁另外就譬如亦都有提到咧，就系再培训计划啦，包班嘅呢个做法啦。但系如果根据翻之前嘅劳工界说法咧，其实包班呢样嘢都唔系新嘅。即系都以前系提出过的， 哦，系啊，咁变咗，即系我谂咁讲咧，即系好似如果嗱，用头先阿梁明峰嘅讲法，即系其实有好多政策，咁其实有啲可能系新嘅，都可能系旧，咁但系都有一个有一个全面嘅一个嘅，即系你可以话有一个全面嘅一啲嘅做法啦，有唔同嘅措施啦。咁你如果系真系纯粹讲话再培训咁样样，咁其实都即系提到咧，就话包班可能系一个即系过去都有嘅嘢，咁同埋亦都系讲紧你。目標個行業係啲咩嘢啦？係嘛？即係點啊？你再培訓你培訓佢做乜嘢技能？即係你係培訓佢乜嘢行業咧？咁而家似乎嗰個嘅即係目標就係、是、即係幾個所謂即係短缺人手嘅行業。咁但係個短缺人手嘅行業咧，亦都可能即係如果用頭先阿梁明峰嘅講法咧，就係、是、會唔會其實嗰啲行業都係本身係有啲某啲問題嘅咧？即係所謂譬如頭先係話在職貧窮啊咁樣嚇，咁似乎即係嗰個嘅再培訓嗰度咧，都有啲地方可能係需要斟酌啦。 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系立法会议员啦，系林振声嘅，林振声你好， 你好， 系你好，你好。 嗱，刚才我哋就讲到咧，施政报告入边嘅其中两点啦，一个就系关于再培训，用一个包班嘅形式咧去做一个嘅职前培训，为期两年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于咧系再就业嘅津贴试行计划嘅。先讲头先再培训嗰度啊，其实以前都唔系未试过，但系你哋觉得个成效有几大咧？系咪真系可以鼓励到潜在嘅劳动力投入职场咧？ 系啊，因为以前其实再培训局嘅课程咧，其实都有包班嘅，其实就系话鼓励啲企业同啲培训机构合作啊。能夠度身訂造，即係佢哋想培訓咩嘅人手，識啲咩嘅技能，可以度身訂造俾佢哋啦。咁過往呢，就我諗可能係嗰、那個溝通上啦，即係可能有啲企業佢未必知道可以咁做，又或者培訓機構呢其實都想同啲企業合作，但係呢又可能冇咩方法去聯繫啊。咁可能呢度可以加強啦。咁另外一點呢，就係今次有個改善呢，就係話如果是包班的形式呢，他请那个合约呢就要是一年，同埋呢那个人工呢是最理想呢就是高于依家市场的水平的。咁我諗希望呢两点呢是真係吸引到一啲企业去做包班啦，咁亦都有啲培训机构呢是可以同啲企业去夹，即係点样培训人才啊，希望就真係有啲成效啦。 嗯，但系对于企业嘅吸引力喺边度咧？因为而家即系政府亦都就住香港劳动力短缺啦，譬如提出咧一啲输入劳工嘅计划啦。咁如果嗰度已经系可以处理到嘅时候，咁到底呢啲嘅再培训释放本地劳动力个吸引力有几大咧？ 系 你仲要系高于市价水平个薪酬？ 我谂咧就可以试下，譬如我举例啦，有啲行业，譬如依家机场都系输入外劳噶嘛。咁包括呢一啲即係機艙嘅清潔服務呢都係要輸入外勞。咁我哋自己都有啲建議，係咪呢一類嘅工種可以用一個包班嘅模式。例如呢喺屯門區，其實因為依家呢屯門區都好多婦女啊，咁我哋如果包班係俾到佢哋，咁最理想呢就係包完班之後呢，嗰、那個企業啊，或者機場嗰啲地勤公司咧，可以有埋一啲交通津貼，或者即係平啲嘅交通接送服務啊。咁因為屯門去機場其實屯赤隧道就非常之近，咁有一啲婦女會唔會即係我哋包班培訓完之後，佢即刻就可以入職咧？因為如果嗰啲公司要請外勞咧，其實個程序都要三四個月啦，就算快勁，同埋咧就可能都需要自己額外再去培訓佢哋啊，同埋加啲行政嘅費用啊，其實個成本咧都唔低嘅。但如果有咗呢個包班，係咪啲企業會有因同啲培訓機構去合作，去做多啲呢啲即係本地人嘅培訓咧？咁我哋都希望見到咁嘅情況咯。 林振聲，我見到即係一啲嘅傳媒訪問入面咧，你都提到即係有頭先啱你都提啦，即係婦女嗰個就業個問題，或者即係參與勞動市場嗰個問題啦。會唔會其實譬如對即係我哋好多普通市民都會諗啊，如果講到婦女嘅話，其實除咗話頭先講一啲嘅培訓啊、交通津貼啊，或者係即係而家嘅政府提出嘅嗰個津貼之外啦，會唔會其實佢哋嗰個點樣去處理？譬如好多時可能婦女佢未必出嚟做嘢，都係一個家庭嘅問題，即係都係可能要照顧家庭啊，嗰啲即係家庭支援嘅問題啦。嗰度你哋點樣去睇？即係究竟其實有咩嘢其實係可以做啊？需要做去即係支援佢哋。 我諗今次嘅即係施政報告咧，都算係比過往比較全面啦。喺呢方面，譬如話再就業嗰個津貼，其實個目的咧都係希望吸引啲婦女重投呢個勞動市場，即係做完一年有20,000元啊。但係我哋如果淨係呢樣咧，就唔足夠嘅，因為如果你嗰個託兒服務唔足夠，佢始終要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咧，你可能俾多啲錢，佢都冇辦法即係走到出嚟做嘢。但係我哋睇到今次嘅施政報告有即係改善咗嗰個社區保姆計劃啦，咁另外有個在校嘅課後託管啊，另外有啲幼兒中心嘅名額都會增加嘅。咁我哋希望即係有咁嘅前提之下，再加埋譬如包班嘅安排啊，或者係一啲再就業嘅津貼，多啲嘅誘因，咁希望真係有一啲40至50歲嘅婦女係可以多啲嘅，即係呢群嘅勞動力係投入翻個勞動市場咯。 但是可不可以估计譬如真的那个津贴额呢够不够呢、譬如现在再就业津贴试用计划它是如果连续六个月工作呢就可以获发最高一万元的津贴连续完成十二个月呢就再多多一万元的津贴即是其实你讲的都是两万元的津贴的但是它即是要找一些的社区资源呢去帮他们譬如照顾小朋友啊等等呢他们都有其他的成本的嘛。那这两万元的津贴究竟够不够的诱因令到他们可以即是出到来呢 我想就这个津贴额都适合的因为首先他是基于那个以前中高龄就业计划的改良版因为以前那个津贴呢其实即是虽然说每个月五千元但是就给个雇主的。咁、那個僱主加唔加人工呢或者係咪佢自己代呢就即係員工有冇辦法直接加人工受惠呢其實都唔知道嘅。咁但係今次呢個津貼呢就係、是、直接俾嗰、那個僱員嘅。咁如果你話太低呢可能得幾千蚊呢就真係冇乜誘因我讀過依家讀過再培訓課程我係失業人士其實都有幾千蚊津貼。咁如果你話太多呢就會唔會有啲人係即係經常去即係濫用咗啊或者係轉工啊咁嘅時候呢又未必係一件好事咁可能又要平衡政府嘅財政我諗先試住呢個兩萬蚊其實如果一般嘅工種呢就等於即係可能萬零兩萬蚊嘅人工嘅工作呢其實都等於即係做完一年之後呢都有個商量啦咁我覺得係可以先試住呢個水平咁當然我哋就係要加強一啲託兒嘅服務啊咁有一啲其實佢都係通過入息審查呢其實佢都唔使點樣俾費用就有啲免費嘅託兒服務就更加理想啦。 好多謝晒你林振聲傾到呢一度啊。咁不過李立峰頭先講到會唔會有一個濫用嘅問題呢我哋應該點樣去研判呢 我諗同個金額有關啦咁但係同埋濫用都有成本㗎嘛即係你譬如而家嗰個即係規矩你都要停三個月你唔係話今日即係冇嘢做，聽日去揾工就叫再就業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你話喂，係咪大家真係咁容易會咁大嘅誘因去喂我即係辭咗份工，停成三個月先去再揾工，就為咗嗰兩萬蚊津貼咧？咁我諗又未必即係真係一個咁大嘅問題嚟嘅。 嗯，好啊，有機會再同大家探討施政報告嘅其他部分。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